开窗，便会望见会飞大象。但你嘛，为何我这样失常？以旁人仍痴痴话我现已太深近视，但我任人胡说，只是坚持。飞象移共我，常在那天上漫游，要用笑做个大门口，打开天上月球。齐话声，漫长漫长路间， 星做伴，没有别人来我心内敲门，而旁人从不知，亦冷静听我心内事，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。星与月儿共我，常在晚空内漫游，笑着喊着结伴携手，空中观望地球。齐话声，漫长漫长路间，我伴我闲谈。漫长漫长夜晚，从未觉是冷。漫长漫长路间，我伴我闲谈。漫长漫长夜晚，从未觉是冷。 从前傻头小子，现已大个，更深近视，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。而旁人仍不欢，骂我自满，以心做伴，但我任人胡说，只是旁观。心就如密友，长路里相伴漫游，听着我在说乐和忧，分担心内石头。齐话声，漫长漫长路间，我伴我闲谈。漫长漫长夜晚，从未觉是冷。漫长漫长路间，我伴我闲谈。漫长漫长夜晚，从未觉是冷。